第六章，黑暗之潮，第一集，南海镇。已是黎明时分，雾气仍然笼罩着大地。在宁静的南海镇，人们开始了劳作。虽然无法看到清晨的曙光，但他们知道夜晚已经过去，浓雾掩盖了一切，雾气萦绕在他们简陋的木屋上，也遮住了镇外不远处的大海。尽管他们看不见，但仍能听到海水拍打着海岸，在仅有的码头旁激荡。然后他们听到了其他的什么声音，透过雾气传来的声音迟缓而低沉，那声音回荡着，使他们无从分辨声音的源头和传来的方向，是来自他们身后的陆地，还是他们面前的海洋？是否只是比平时更加汹涌的海浪，或者雾气中的瓢泼大雨，亦或是在硬土小径上驶过的大货车？村民们侧耳细听，才终于确定这些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海上。他们急忙赶到岸边，向雾中张望，试图看穿浓雾的深处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它预示着什么？仿佛是被那个声音向前推动，浓雾开始慢慢扩散。雾气扩散开后，出现了一团阴影，随后阴影开始显出形状，同时有一阵波浪向村民涌来，村民们向后退却，不少人惊叫起来。这些人生来就是渔民，对这片海域了若指掌，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海浪，海浪可不会像这样运动，这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。阴影带着雾气继续靠近，声音逐渐变强，最终那阴影穿过了浓雾的帷幕，分成了许多个，逐渐显出了形状。是船，许多许多船。村民们稍稍放松了一下，因为他们了解船，但仍有一些警惕。南海镇是个祥和的渔村，村民们自己有十几条小船，仅此而已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也只见过大概十几艘外来的船只，现在突然有上百条船同时向他们驶来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人们抓着所有手边能找到的家伙，手握短棒、小刀、钩竿，甚至是渔网，他们紧张地等待着，看着这些船只逐渐靠近。更多的船只从雾中显现，仿佛无穷无尽。每当新的一批船只驶出，村民们的震惊便增长一分。正在逼近的船只何止数百，而是有上千条之多，这简直是一整个国家。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船，这么多舰船究竟是从何而来？是什么能让他们像这样同时起航？又是什么让他们来到了洛丹伦？村民们将武器握得更紧，儿童和妇女们躲回了家中，而船只的数目仍在增长。那个声音现在清晰可辨，是许多船桨拍击水面，扰乱了海浪的节奏。领头的船靠岸了，村民们这才看清了船上的人影，他们稍稍放松了一些，但却更感到迷惑和担忧。船上有男有女，根据体型判断，甚至还有孩童，他们的肤色深浅不一，也有各种常见的发色。这些人并非怪物，也不是那些村民们听说过却未曾一见的种族，他们看上去也并没有全副武装准备战斗，因为显然这些外来者大部分都不是战士，至少这并不是一次入侵，看上去反而更像是要逃离什么可怕的灾祸。村民们的恐惧转而变为同情，是什么竟然能够让整个国家的人逃到海上？更多的船只陆续靠岸，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了下来，有的人哭泣着瘫倒在布满乱石的海岸上，其他人笔直地站着大口呼吸，仿佛很高兴能够离开大海。雾气开始退去， 在朝阳的照耀下变成缕缕薄雾，消散在强烈的日光中。村民们现在看得更加分明，这些人并不是军队，事实上他们中有许多的妇女儿童，而且大多衣衫褴褛，许多人看上去十分瘦弱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显然是遭到了什么灾祸的普通人。他们之中不少人疲惫不堪，只能勉强在岸边站着或者蹒跚而行。然而有一些人穿着铠甲，其中一位从领头的船上走下来的人向聚集的村民走来。这名男子高大强壮，几乎秃顶，他有着一脸浓密的胡须，面容坚毅，他的铠甲显然久经沙场，一侧肩膀上方露出一把巨剑的剑柄，但他的手中并未握着武器，而是抱着两个小孩，更多小孩紧紧跟在他的身边，拽着他的盔甲、腰带与剑鞘。与他并肩而行的是一名奇怪的男子，他的肩膀宽阔却身形瘦长，白发苍苍却走得大步流星。这个人全身穿着破烂的紫色长袍，带着一个老旧的背包，一侧肩上背着一个小孩，手里牵着另一个。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第三个人，一名棕发棕眼的少年，对周围毫不在意，一只手紧紧抓住那个高大男子的斗篷，仿佛是紧握父母双手的幼童。他的衣饰精美豪华，但因为海盐而结起了硬块，又因为长期穿着而破旧不堪。 向您致敬问好，我们是难民，刚刚逃离了一场极其可怕的战斗，我恳求你们，请给我们任何你们可以施舍的水和食物，可能的话还有栖身之所啊！看在这些孩子们的份上。 村民们互相看了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放下了武器。他们的村庄并不富裕，但也并不贫穷，他们还没有贫困到会对这些孩子们袖手旁观。男人们走上前去，从那名战士和紫袍男子的手中接过孩子，将他们带到教堂，那是村中最高大坚实的建筑。村中的妇女们已经煮起了一锅锅的粥和炖菜，难民们很快就在教堂屋里和周边安顿下来，一边吃喝，一边分享着村民们赠予的毛毯与外衣。若不是每一个新来者脸上都有悲戚之情，现在的气氛看起来就会和节庆一样了。 感谢你们，我理解你们能够施舍的不多，我对你们给予我们的一切表示感谢。 我是镇长马库斯·雷德帕斯，我们不会让妇女和孩子们受苦。现在请告诉我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到这里？ 啊，我叫安杜因·洛萨，我是我曾是暴风王国的首席骑士。 暴风王国？那可在大海那头。 是的，我们航行了好几天才来到这里。我们现在是在洛丹伦，是吧？ 没错，我认得这片土地，虽然我并不知道这个村子。 这是南海镇，你是达拉然来的？ 没错，不要害怕，一旦我们的伙伴可以动身上路，我就会回达拉然去。 事不宜迟，我必须立刻与国王会谈，我们不敢让部落有时间再次行动。 妇女和儿童可以在这里安顿一段时间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们会照看他们的。 谢谢，一旦我们见到国王，就会送来食物和其他补给。 你们去首都会花上不少时间，我可以派人骑快马预先报信，你想带什么口信？ 告诉国王，暴风城已经沦陷，王子就在这里，还有我能救出的所有人民，我们迫切需要补给，另外我们还给他带来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紧急情报。 听到这一串消息时，马库斯的双眼瞪大了，他的视线飞快地转向站在高大战士身边的少年，然后在显得无理之前迅速转开了视线。他转身离开，和一名村民说了几句，那人点点头，跃上了旁边的一匹马，飞奔而去。 如您吩咐，威廉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骑手，他的马也是村子里最快的，他会比你们早得多地抵达首都，把话带到。我们会为您和您的同伴 准备前往首都需要的马匹和食物。 谢谢。卡德加，集合那些要和我们走的人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尽早动身。 卡德加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向最近的一群难民。短短数个小时之后，洛萨与卡德加离开了南海镇。瓦里安乌瑞恩王子走在他们身边，带着大概60个人。由于疾病和疲劳，或者仅仅是由于恐惧、惊吓和与幸存的同胞待在一起的期望，大多数人选择了留下。洛萨并不羡慕他们，虽然他内心也有一些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这个小渔村，但他身负重任，一如既往。